第八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将会在14号向公众全面开放。本届的冰雪季设置了高台滑雪、越野滑雪、冰壶、滑冰等30多个游玩项目，民众可以在此进行一站式的体验冬奥项目，领略冰雪运动的激情。距离除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近日央视今年春晚的主持人名单终于确定了下来。今年央视春晚的主会场将会由朱军、董卿、康辉、朱迅和尼格买提联袂主持，已经怀孕了的李思思和从央视离职的周涛将会缺席春晚。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日本鹿儿岛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发射了的微型火箭约在20秒之后失去了来自火箭的消息，同时宣告此次试验失败。年关将至，年终奖的话题再次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最近一个平台对于10000多名的白领展开了年终奖的调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的白领年终奖满意度高于2015年，而2016年超过一半的白领没有年终奖。北京的年终奖达到了全国最高的水平，但白领的满意度并不高。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向前，路一直都在。哦耶耶！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是方向，我没有方向，你是方向，我模糊了角度，像不同开路道一样，就选择遗忘，就选择遗忘。 的记忆，从前的你，背靠着背听海的声音，夕阳和海面都太清晰，我就在这里找到了你。那天的日记，天飘着雨，我躲进眼泪，你在哪里？夕阳和海面依然清晰，还是在这里我丢了你。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好的雨季。有一些等待不能太漫长，已经枯萎在心底。

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他叫王德胜，我们都叫他最酷大爷。44岁学英语，49岁北漂研究造型哑剧，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活雕塑，65岁学骑马，70岁练成腹肌，78岁骑摩托，79岁上 T 台。2015年的一场时装周走秀的他引爆了全场。其实没有谁能够阻止你的成长，只要你能下定决心。 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每到冬天，一个温暖的房间和一张温暖的床就能够抑制住一个人大部分的智商和自制力。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我想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习惯吧，就是每到闹钟响的时候就想再多睡一会儿，就一分钟都行。大家应该都是有这个想法的。其实赖床真的不怪我们，要怪就怪被窝太暖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听歌，提提精神喽。 再见，我爱你，就让别人。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远方是个很遥远的词汇，说起远方，每个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意象。今年是凤凰传奇出道十二年，十二年来，凤凰传奇一直在华语流行乐坛占有一席之地。2016年，他们继续在方盛的民族风的音乐路上向前走，推出了第七张全新专辑《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从当初一举成名的《月亮之上》到今年的2016年，凤凰传奇出道已经12年了。 有一盏灯，一直亮着。 以中国的传统祭祀方式，这12年刚好是一个轮回。新专辑的标题《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中，远方的远方在位置相对论上就是起点。凤凰传奇回归歌唱初心，以最原始纯粹的歌唱态度诠释了新专辑的十首作品。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不止在时间上呼应了玲花曾毅两人回归到12年前的音乐初心，专辑封面上两匹马的设计同当年月亮之上封面上曾毅手牵一匹马的画面，想必也有了进阶的意义升级吧。 也许岁月漫长，你走丢了时光。 12年，凤凰传奇举办了30场的演唱会。凤凰传奇这一次将携手俄罗斯圣彼得堡塔夫里切斯基交响乐团，于2016年的12月31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新年交响演唱会。根据音乐总监刘卓的介绍，每一次的北京演唱会都是全新制作。而这一次与俄罗斯塔夫里切斯基乐团的合作的交响演唱会也不例外，有交响，有电声，也有民乐。 就是要陪你一辈子，一起走相伴的日子。 凤凰传奇不断的尝试与创新，这一次的交响演唱会将会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原本陌生的东西，在无形中培养和引导了大众的音乐品味，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更优秀更多元的作品。这比做一场观众寥寥单纯的交响音乐会或是没有新意的演唱会来说，这一次交响与通俗的跨界要有意义的多。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来自于凤凰传奇，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 今夜的风吹干了脸上思念的泪花，告诉自己这里是我的家。今夜的心点点的照亮人炙热的心啊，不管有多远，不管你在哪， 翻腾着我的生活，沸腾了我的生活，翻腾着我的生活，沸腾了我的生活。

不是一次性的小小误会，听到的都是假消息，看到的都不是秘密。一转身，血流入了针，礼貌的笑声变得有点诡异。你怎么能够不好奇？凭什么去相信不在意？又到底糊弄了谁？若不服，就周旋到底。谁会承认谁心里有鬼？真心的颠倒是非，是黑是白，智慧不客气诋毁。谁会承认谁心里有鬼？算了吧，那也不会让凶手换来理智。听到的都是假消息，看到的都不是秘密。一转身，谁流露了真？礼貌的笑声变得有点诡异。又怎么能够不好奇？凭什么去相信不在意？又到底糊弄了谁？若不服，就周旋到底。谁会承认谁心里有鬼？真心的点。 此刻，唯你相伴。